祝愿您和爱车都能在新年里平安康健。 这首歌会替我说，你在心中怎么形容，像荒漠开出花朵，原谅我的指头在震抖，是我把黑剑抵你的手，

女司机在中国基本上现在已经是被妖魔化了哈，但是有的国家是没有女司机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使用驾照和牌照的国家是哪儿？哪个国家不允许女性开车？宝马的曾用名是什么？梅赛德斯是哪个人的名字？这些问题你都清楚吗？今天我们在这儿会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些哈。红绿灯比汽车早诞生了18年，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诞生于1886年，可用来梳理交通的信号灯，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绿灯，是在1868年就问世了，足足比汽车早了18年。1868年9月，在经常发生马车碰撞事故的英国伦敦议会大厦的广场上，机械师纳伊特根据警察总督查德梅因的建议，在乔治大街和布里奇大街交叉路口上装上了世界上首个信号灯。与我们今天的信号灯几乎完全不同，这个信号灯装在一根6.6米的高铁柱子上，由红色和绿色的旋转方形玻璃灯组成，转换的颜色需要有人手持长杆进行操作，但是由于信号灯用煤气做燃料，发生了意外爆炸，导致操作人员死亡，所以这个短命的信号灯只用了工作23天就不幸夭折了。还有一个，第一个使用牌照和驾照的国家你知道吗？是法国。虽然说德国人发明了汽车，但首先使用汽车牌照和驾照的国家却是法国。1893年，法国巴黎警察就明确规定，所有汽车都必须在车身左侧挂上金属车牌，上面要印有所有人的姓名、地址和登记号码，同时在尾灯的玻璃上也要写上号码。规定中的另外一项就是驾驶员要通过考试，拿到驾驶证之后才能资格驾车。考试内容包括驾驶技术和车辆构造原理以及修理技术。不满21岁的人是不允许考驾照的，而且警察局有权利根据情况取消驾证，这就应该是最早的吊销了吧。沙特居然不允许女性开车，在我国女性早就可以顶半边天了，可是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国家不允许女性开车。1991年，沙特内部引用宗教法做出禁止女性开车的规定，给出的理由更奇葩，居然是防止女性遭到性侵。他们认为欧美等国家的司机可以自由驾驶，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被性侵。那多年来呢，沙特女性曾用多次游行抗议并组织驾车维权的事例，但总是以失败告终，想想都悲哀啊。天天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豪车，沙特女性能不眼馋吗？还有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没看错，截止到2015年年底，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是11万1918公里，绝对的世界第一，排名第二的美国总里程才是92000多公里，所以这一时间我们也仅仅用了26年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爱车宝典，分享你感兴趣的那一些小知识。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哈，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春节快乐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，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，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。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心情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蹦蹦蹦，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，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，始终没有说上半句。是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

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。我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， 陪伴在你身旁。 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 想见恨晚，总有一些遗憾，我也难不回头。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，人静我，等一等这些伤。